你 OK 啦，好犀好犀利，那我见你。因为食饱，所以很容易昏沉，所以先打坐。 我食饱好容易昏沉，咁所以先打坐。 不过打坐不昏沉， 但系打坐唔昏沉。 如果昏沉，那当下要处理， 如果昏沉，当下要处理。 那。平常在佛教里面，真言入真言的修行，就是法门，就是修阿那巴那念。 平常修行嘅过程入正念嘅法门呢，就系、是、修安波念。 所以可以现在练习你们的真言，阿那巴那念为所愿。 咁所以而家可以练习你嘅正念呢，用安波念为所缘。 那专注心在阿那巴那念，叫做念入息出息的过程。 专注心喺安波念嘅过程，就系念入息出息嘅过程。 那刚才我们有说明，真念的体就是智慧。 咁头先有说明啦，正念嘅体就系智慧。 为什么真念的体是智慧？ 点解智慧嘅体系正念嘅体系智慧呢？ 因为如果有真言，那所缘变成很明显。 因为如果有正念啊，所缘就变成好明显啦。 因为所缘明显，所以心会稳定。如果所缘不明显，那心就调剂还是昏沉。 因为所缘明显，咁所以心会好稳定。如果所缘唔明显咧，心就会掉举或者昏沉。 所以修心的努力就是。联系不断的，按调，调按那个所缘很明显、很清楚，所以心有阶梯，vigilance， 哦，咁心嘅努力呢，就系调安啊，连续不断咁样调到呢个所缘好明显啊，咁所以呢，心有呢、这个vigilance 阶梯， 觉体觉体觉体是觉是什么？觉体。 这个， 哦，觉体。哦，角嘅梯，OK，T，OK， 过带。 梯，哦，四声梯个梯 滚蛋！哦，是这个。 ，OK，嗯，角梯， 滚蛋很重要。 嗯，角梯好重要。 我们要练习在每天的生活中，滚蛋。 咁我哋要练习喺每日生活中有呢个觉体啦，连续不断。 有果胎，所以心呢行， 有觉体，咁所以心就会醒。 心，所以心有敏感， 有醒就会敏感啦。 修行的目标不是心敏感，不过修行的条件就是心敏感，心不敏感不能够修行。 修行嘅目标唔系心敏感，咁但系修行嘅条件系需要心敏感。 心不敏感，那无法入什么法门都没有办法。 如果心系唔敏感嘅，咁就冇办法入任何嘅法门啦。 你们一定特别修那个净土法门， 如果心不敏感的呢，什么进度法门都没有。 咁特别系修净土法门啊，如果心唔敏感，咁就冇呢个净土法门啦。 所以，敏感不是目标，不过敏感是第一条件。 敏感唔系目标咁，但系第一个条件。 如果习惯敏感，那我们的经验的品质就不一样。 如果習慣敏感咧，咁我哋經驗嘅品質就會唔一樣啦。 有烦恼，我们很清楚是烦恼；没有烦恼，我们很清楚是没有烦恼。 有煩惱，我哋好清楚係有煩惱；冇煩惱，我哋好清楚係冇煩惱。 所以，可以学明， 所以可以學明。 明的条件也就是敏感， 明嘅条件亦都系敏感， 正念的条件是敏感，认知的条件，明的条件也是敏感。 正念嘅条件系敏感，正知嘅条件、明嘅条件亦都系敏感。 所以。修行人跟没有修行的人的不一样是在这里。 所以修行人同冇修行嘅人嘅唔一样喺呢度啦。 有修行，那变成敏感， 有修行咁就变成敏感， 变成敏感，所以受苦。 变成敏感，所以受苦， 了解苦，受苦就了解苦。 受苦先就会了解苦。 了解苦就。能够放下，不了解苦，放不下，没有办法。 了解苦就能够放下啦，唔了解苦就冇办法放下。 所以，大乘佛教是叫苦谛为安立谛。 所以大乘佛教教苦谛为安立谛。 你安立在，苦谛，那你就心自然敏感。 你安立喺苦谛，咁个心就自然敏感。 心自然敏感，那他要保护自己，要保护他的境界。 咁心敏感就要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嘅境界。 那保护自己，保护境界，那就是正念。 保护自己，保护境界就系正念啦。 因为有正念，所以心变成稳定。 因为有正念，所以心变成稳定。 在多多矛盾里面不受矛盾， 喺多多矛盾入边不受矛盾。 所以，出现烦恼，出现在很明显的境界， 所以出现烦恼，出现喺好明显嘅境界。 境界明显是因为受明显。 境界明显系因为受明显， 受明显，因为境界明显， 受明显系因为境界明显， 因为受明显，所以心才会明显。 因为受明显，所以心先至 如 会明 果 显。 受不是明显，什么都不会明显。 如果受唔系明显，咁乜嘢都唔会明显。 受明显，想会明显。 受明显咁想先至会明显， 想为什么不明显？ 想点解会唔明显？ 因为受不明显。 因为受唔明显。 受为什么不明显？因为想不明显，想不明显，因为受不明显， 受点解 受 唔 不 明 明 显？ 显，因为想不明显。 因为想唔明显啦，想唔明显咁受亦都唔会明显啦。 所以有受，所以有想，有想，所以有受。 有受有想啦。 因为心明显还是不明显，因为受跟想。所以，受跟想叫佛教里面叫心性，你知道心性？ 行行，咁受同想明唔明显就系睇你个心明唔明显啦，咁所以就系靠呢个心行啦。 心寒，心寒，所以有受跟想， 有心行，咁所以有受同想。 心不寒，那没有受，没有想， 咁心唔行呢，就冇受想啦。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一定要了解呢个道理。 那 现在你们是培养这种敏感，这种有明显的手，有明显的想靠呼吸。 咁而家大家系培养呢种明显嘅嗅，明显嘅想，靠呼吸。 如果呼吸明显，是因为想跟手明显；如果呼吸不明显，因为想跟手不明显。 如果呼吸明显，系因为想同受明显；如果呼吸唔明显，系因为想同受唔明显。 在每天的生活中也是这样，也是同样的道理。 喺每日嘅生活中，亦都系咁样，同样嘅道理。 依照手跟想，我们的心就动，动就是心。 依照受同想，咁我哋嘅心就会喐啦，喐就系心。 心动，因为它接触所缘。如果它不接触所缘，那它不动。 个心喐系因为佢接触所缘，如果佢唔接触所缘，咁佢就唔会喐。 心动是因为它分别所缘。 个心动，所以佢系分别所缘。 它只能够分别所缘，因为有受跟想。如果没有受跟想，什么所缘它不能够分别，一定要了解。 佢只能够分别所缘，系因为有受同埋想。如果冇受想，咁就咩所缘都冇能够，冇办法分别。 它分别，因为它注意。如果它不注意，没有所缘，它能够分别。 佢分别系因为佢注意啊，如果佢唔注意，亦都冇办法分别。 那因为他注意，所以他念。如果不注意，那他就不念。 因为佢注意，所以佢念啊。如果唔注意，就唔念。 因为他注意用真言，所以他的所缘变成明显。如果他注意不用真言，那他的所缘不明显。 如果佢用正念去注意嘅话咧，咁佢嘅所缘就变得明显啦。如果佢唔用正念注意嘅话，咁所缘就变得唔明显啦。 所以，你学阿那巴那念，你就默念，稳定的注意在，入息出息的过程， 咁所以大家学安波念咧，就系、是、学呢、这个稳定嘅作意喺入息出息嘅过程。 呼吸，就是动，动就是呼吸，因为呼吸就是风接，风接的自然，风接的质地。分解的指向就是动，因为呼吸就是风解。 咁啊，呼吸就系呢个风界啦，风吸就系呢个喐动啦，因为呢个风界嘅自然咧就系呢个喐动，佢嘅自体啊就系自性就喐动啦。 虽然呼吸的质地就是动，不过心注意呼吸。不动， 虽然佢嘅字体系喐动，咁但系佢注意不动。 这是阿那巴那念。 呢个安波念啦。 所缘在动，不过心不动。 所缘喺度喐，咁但系心唔喐。 所以你知道这个入息出息的过程很清楚，不过心不动。 所以你知道入息出息嘅过程好清楚，但系个心唔喐。 这是阿那巴那念。 呢个安波念。 心不动是因为你能够安住， 心唔喐系咪你能够安住？ 你不能够安住，那心不会不动。 你唔能够安住，咁心就唔会唔喐。 所以先安住再分别。 所以先安住再分别。 如果不安住，那没有办法分别。 如果唔安住，咁就冇办法分别。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一定要了解呢个道理。 因为你用真言，所以你培养能力安住在所缘。 因为你用正念，所以培养能力安住喺所缘啦。 未来你不管你是修什么法门，你需要你是修有相的法门，你是修无相的法门，好像中国禅、般若经。不管你是用什么说呀，你的心需要安住力，才能够入 修行的过程。 咁你大家系用啲咩法门喺未来咁无波耶波罗蜜嘅法门？咁大家需要安住力咧，咁先至可以培养喺呢个法门。 安住力就是真念力， 安住力就系正念力， 因为真念力出现真知力， 因为正念力出现正知力。 因为有真知力、真念力跟真知力，所以你烦恼在心里面没有相续。如果没有真念力，没有真知力，烦恼在心里面再有相续，一直继续在妄想，在戏论里面。 有没 这 有？ 个妄想，这个戏论的所缘，就是你的过去，就是你的习气，就是你的心的种子，没有别的所缘。 因为有安住力，咁所以咧就会有正念正知啦。如果冇正念正知咧，咁烦恼就会喺个心嗰度继续啦。咁就因为有呢个继续咧，就会有气轮啦。咁呢个我哋嘅习气，我哋嘅种子。 那你要保护自己的心，保护自己的心，没有心，没有别的方法，除了真念以外，真念就是保护心，不真念就是不保护心，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除咗正念以外咧，就冇其他法系可以保护你嘅心啦。一定要了解呢个道理。 那有智慧的人跟没有智慧的人的不一样，就是在这里。智慧的人要保护自己的心，因为他了解所有的法的根本就是在那边，不是在别的。 咁有智慧嘅人同冇智慧嘅人嘅分别就喺呢度啦。有智慧嘅人会选择去保护自己嘅心，因为了解所有法根本就喺呢度嚟。 佛教有一个成语。心，它能够给你快乐，保护自己的心，它不给你快乐，它给你苦，一定给你苦。 佛法有个成语就系你保护你个心，你就有快乐；你唔保护你个心，系就会俾你苦啦。 你了解这个道理，因为你用明；你不了解这个道理，那就是无明。 你了解呢个道理，因为你用明；唔了解呢个道理，因为你用无明。 靠无明，你要处理苦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不只能够做可能的事情，修行是来了解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有智慧的人做可能的事情，不做不可能的事情。你靠无明，你要处理苦，那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谁都不能做。 你就冇办法处理呢个苦啦，呢个系不可能嘅。 要靠命才能够处理苦，命是不可能，如果没有真念。 要靠明先可以处理苦啦，明如果系唔可能嘅，因为佢冇正念。 有真念在真知能够处理烦恼，如果没有真念，真知没有办法处理烦恼。如果你看不到很清楚，不是在书里面，不过在自己的心。你无法深入修行的过程。 有正念正知先可以处理烦恼。如果你冇办法喺自己心入边睇得好清楚，咁就冇办法处理烦恼。 你可以学佛法，学蛮多不同样的概念。不过，如果你没有了解这个最重要的根本的道理，那你的修行的进步。不会明显。 你学佛可以好多年，咁但系你冇了解根本最基本嘅道理，就你嘅进步唔会明显。 所以，梵文有一个成语， 梵文一个成语 Pustake chayasta vidya parahaste yat cha dhanam karya kale samagate nasa vidya natad dhanam。 我要自己复习才能够记得。意思是，你考书是好像考别人的手掌里面的钱， 你需要的时候就没有用。你靠别人的手账里面的钱，你需要的时候没有什么用。 你靠呢个人哋手上面嘅钱呢，咁你需要嘅时候呢，就冇得用。 所以一定要看到在自己的心里面，这个真言的需要，真言有真言在，真知的功能会出现；没有真言，真知的功能不出现，是不可能的。 咁所以自己睇得好清楚啦，有正念呢，先至会有出现正念，有冇正念冇有正知系不可能。 那这是阿那巴那念的重要性，因为你多多练习阿那巴那念，你就练习用稳定的心在，风界，风界就是无常。 咁啊，呢个系安波念嘅重要性啦。咁你学安波念就系练就稳定嘅心喺风界，风界就系无常。 你如果你要抓，风，那你就有问题。 如果你要捉住个风，咁你就有问题啦。 你要抓呼吸，那你也有问题。 你要捉住个呼吸，咁亦都有问题。 所以阿那巴那念的注解是说明，念呼吸就是入苦谛，了解苦谛。 咁所以安波念经有说明啦，你念呼吸就系了解苦谛。 刚才我们有说明，安立地就是苦地，苦地就是安立地。 头先我哋有说明啦，安立体就系苦体，苦体就系安立体。 那一切是地论，叫苦地的因缘叫歇性。 儒家四论咧，教苦体嘅因缘就系揭心。 歇性就是执着，执着分界，执着无常。 歇是哪一个歇？哦，OK，唔系，其实系呢个邪行啦。咁邪行就系执着啦。 十只， 邪行、邪行， 就是执着。 就系执着。 道谛就是真心， 道谛就系正行， 就是不执着， 就系不执着。 那么简单， 就系咁简单啦。 其实佛教很简单，只是我们那么复杂，那么坚固，我们众生很复杂，很坚固，所以一直在苦里面，所以佛慈悲教我们。 系啦，我哋众生就系咁坚固咁苦啦，咁所以佛教我哋呢啲道理， 在苦里面不要出来。 喺苦入边唔要出嚟， 哎呀，很可怜， 唉，好可怜， 要哭。 要哭，哭入， 不过佛不哭。 但系佛唔哭入， 为什么佛不哭？ 哦，点解佛唔苦呢？ 因为真心。 因为正行。 我们不真心，所以苦。 我哋不正行，所以苦， 因为执着。 因为执着。 所以要度自己度不了，要度众生度不了。 所以度自己度唔到，度众生度唔到， 为什么？ 点解？ 没有真念，没有练习真念，没有练习真知，那就简单的说完蛋了。 冇练习正念，冇练习正知，咁简单嚟说咧，就系已经玩完啦。 一直在苦里面。 一直喺苦入边啊。 那要出来，那一定要修真念。 咁要喺苦入边出嚟，一定要修正念。 所以真念就是在无常里面保护稳定的心， 正念就喺无常入边保护稳定嘅心。 这样在真知能够解脱我们，不然没有明能够解脱我们。 咁样正知先可以解脱我哋，如果唔系冇明可以解脱我哋。 一定要了解所有的法门，其实都是依照这个道理，没有别的道理。佛教没有别的道理，只是方便不一样。 一定要了解所有道理都系根据呢个道理，佛教冇其他道理，只不过系方便一样。 所以最好是开始从明的法门，佛教里面阿那巴那就是明的法门。 咁所以最好系由明嘅法门啦，佛教入边安波念就系明嘅法门。 为什么？因为呼吸就是风界，风界你抓不了，没有办法抓。 点解？因为呼吸就系风界，风界我哋冇办法捉。 你去外面抓风，那他们一定会关你在那个医院，那个神经医院里面。 你如果谂 这 住 是 捉， 你做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发疯了哈，发疯，因为不了解疯。 咁你喺出边想捉呢个风咧，咁你就发疯啦。 风，中国这里面就是也有风有冰，对不对？以前的中国人很有智慧。 咁系啦，病入边有个风就系发疯。 你要抓风，那你就发疯了啊！ 你要捉住个风就发疯。 你要发疯，你要抓风，那你就很可怜， 你要捉住 都在 风， 苦里面。 你就好可怜啦，喺苦入边啦。 所以那个阿那巴那念就是智慧法门，你了解你没有办法抓风。抓无常， 所以安波念系智慧法门，了解我哋冇办法捉无常， 抓就是不可能的， 捉就系不可能嘅， 这是安立地， 只不过系安立体。 安立地的条件就是你了解缘起， 安立体嘅条件就系你了解缘起， 缘起就是在无常里面， 缘起就喺无常入边。 有身有心在一起，所以有呼吸的过程， 有身心喺埋一齐，所以有呼吸嘅过程。 身无常，心也无常，呼吸也无常。 身无常，心无常，呼吸无常。 我就是你的自己的烦恼，不是别的事情。那个自己的烦恼就是要抓， 我就 要抓身，要抓心，要抓呼吸。 系自己嘅烦恼啦，唔系其他事情啊，要捉呢个身心呼吸。 你为什么要抓呼吸？ 点解你要捉呼吸？ 因为你的过去的习气抓身抓心，所以要抓呼吸。这个习气很深。 因为过去嘅习气好深。 结果，怎么修？ 点样收？ 让入息出息的过程自然来，自然去。 令呢个入出息嘅过程自然嚟，自然去， 看很清楚而不执着， 睇得好清楚，但系唔执着。 谁看很清楚？ 边个睇好清楚？ 真言， 正念， 真言看很清楚。 正念睇好清楚。 因为真言看很清楚，真知在入息出息的过程，能够当下发现有调剂还是有昏沉的倾向。 因为正念睇好清楚，所以正知当下发现有掉举或者分寻嘅倾向。 因为能够这样修，所以渐渐心在无常里面变成平平淡淡。 因为可以咁收，咁渐渐喺无常入边，心就变成平 所 等， 以能够如实观， 所以能够如实观。 如实观就是真知， 如实观就系正知。 如实观就是没有所缘能够抓。 如实观就系无所缘能够捉。 你所抓的所缘，就是你的过去的习气。 你所能够捉嘅所缘就系你过去嘅习气。 你了解你的过去的习气，你就了解自己。 你了解你过去嘅习气就了解自己啦。 你了解过去的习气为自己，那你就可以度自己。 了解过去嘅习气，自己就可以导自己啦。 你度自己才能够度众生，你要度众生，没有度自己，你也是不，很难做的， 导自己先能够导众生啊。 做不了。 系啊，冇办法，唔导自己而导众生，做唔到。 所以，除了事无量心，就是磨练真念、真知，在无常里面，在无常里面心不动。 所以除咗四无量心，就系喺无常入边磨练自己心不动， 那可以如实观， 唔可以与世观。 如实观可以，有两个方法。 如实观可以有两个方法， 如是观无常的所缘， 如实观无常嘅所缘， 就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 就系五蕴十二处十八界 缘起， 缘起。 也如是观，不能够分别的所缘，就是真如， 亦都如实观不能够分别嘅所缘，就系真如。 究竟真如跟，世间真如，如果混在一起变成一谛，那你就是佛。 究竟真如同世间真如混埋一齐，变成一体，你就系佛。 我们不是佛，因为不是这样。 我哋唔系佛，因为唔系咁。 不过，一定要了解佛的境界，才能够顺这个境界。你不了解佛的境界，你怎么顺这个境界？ 所以一定要了解佛嘅境界，先可以信呢个境界。 佛的境界是佛的境界，因为它是平衡，平衡。 佛嘅境界，佛嘅境界为平衡。 在平衡里面，所有的境界顺法。 喺平衡入边，所有嘅境界都顺法。 所有的境界顺法，那就是净土。 所有境界顺法，咁就系净土。 一定要这样了解净土法门。 一定要咁样了解净土法门。 那所以你可以，真念真知，你可以从果修，还是你可以从因修，两个，不过，目标还是一样，清净的心就是平衡的心，平衡的心就是清净的心。 正念正知可以由果修或者因修都系一样，清净嘅心就系平衡嘅心。 阿弥陀佛，那现在我们修多久？45分钟，好，待到2点钟，这样，OK。那先好好放松， 嗯，先好放松。 了解，你要抓。就是你的自己的烦恼，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是从自己的心来 了解你要捉住你嘅呼吸，咁呢个系你嘅烦恼，咁佢唔系由其他地方嚟嘅，系由自己嚟嘅。 的。你了解自己的心，那就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嘅心就了解自己。 你了解自己，那就可以解脱自己。你不了解自己，你怎么解脱自己？ 了解自己就可以解脱自己，你唔了解点样解脱自己？ 所以这个呼吸的过程，你能够专注在鼻孔周围，好像南传的方法。 所以呼吸嘅过程，你可以专注喺鼻孔范围，南传嘅方法， 定心在一个地方。 定心喺一个地方。 虽然了解呼吸的过程是在全身体里面，你不是说在身体呼吸，在身体里面，不是说呼吸在身体外面，你是留在一个地方，就是你接触呼吸那个地方。 虽然了解呼吸系全身体，咁但系我哋唔去注意内外，追住个呼吸，我哋了解呼吸只系一个地方。 那个你接触呼吸那个地方叫阿那巴那想。 咁我接触呼吸个地方叫安波连上。 所以你留在阿那巴那想，那这个想就变成越来越明显，因为想越来越明显，你的心也越来越明显，你的手越来越明显。 咁呢个相越明显，我哋嘅心，我哋嘅手就越明显。 什么收？乐收，因为如果你不改变，所以能够停下来就是乐。 改变所缘，心定下来就系乐。 心有了才能够放松，心没有了，你要放松那很难。 心有乐先可以放松，冇乐就冇办法放松。 所以，注意同样的境界，同样的收，你自然顺了收。 注意同样境界，同样的受，你心就只注意乐受。 在了收，你放松而不执着，那可以。写入定， 喺落手里放松，同时唔执着，咁可以学入定。 你能够入真定， 你能够入正定。 那你能够如实观所有的你执着的境界，那就是你的自己的心的种子，不是别的。 咁你可以如实观你所执着嘅境界，你心嘅种子，唔系其他。 别的方法就是，思维呼吸在全身体里面。 其他嘅方法就系思维呼吸喺全身体入边。 北传佛教就是用，多半是用这个方法，六妙门就是这个方法。 全佛教大部分用呢个方法，六妙门就系呢个方法。 你们可以自己选择哪一个方法，适合，你们能够修正念的功夫， 系啊，可以选择用边个法门去修啦。 那我们就先坐，再休息，修，再继续讲，再继续修，阿弥陀佛， 那先坐啦。